是有你同行，你会陪伴我重温往日的欢乐，重温往日的欢乐。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

着到了这迎出花儿开，迎出花儿开，你呀亲的个女儿们呀，采呀采进来呀，小呀哥哥，小呀哥哥呀，小呀哥哥呀，小呀哥哥呀，手挽上手儿来。 故乡，大海呀，故乡。 我的故乡。